子也走了。 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爷爷，我要走了。您看雨小了，风也停了，而我还是站着的，所以您要相信我，就是一个人我也能把日子过好，您要安心。 上来。 你叫我？ 不然呢？ 我身上是湿的，别弄脏了你的车。秦锦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嗯，郊游。 什么？那秦总慢慢教，我到前面看看去。 一路。 住手啊！你住手我警告你，我可不搞基，你别动我。 想什么呢？闭嘴，老实点。 这个混蛋到底把股权书放到了哪里？ 老东西的书房里不是有个箱子的？哎呀，你到底有没有仔细找啊？ 我难道会不知道啊？老家伙装了最高级别的安全锁，我根本进不去。就你聪明啊，你是想让我们雷家的名声都给败光？ 你就不知道找人来开锁吗？那有什么区别？老家伙本来就偏心，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那个小杂种，难道你到现在还要顾及他的名声？ 我爷留了个箱子给我，好像要密码，我打不开。师傅，你帮我看看。 还是时下最先进的36位密码锁。我说你爷是有多不想让你看到箱子里的东西才…… 别废话，当时没来得及，他就…… 雷蒙，你也别给脸不要脸，看在雷老的份上，我叫你一声雷少，没了雷老你什么也不是。你以为就你那副德行谁爱带你玩？ 怎么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还给我装失忆？你现在要能耐没能耐，要钱没钱，不靠我，你以为就凭你那张脸就能拿回公司？趁我还对你有点兴趣，赶紧过来把我伺候好了。你还当你的雷家大少该怎么傲还怎么傲，难道不好？ 雷子，你最好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，要不然你就做好承受我怒气的准备。 是吗？我怎么听说雷少做不了雷家公司的主啊？ 人不在了，东西我要再守不住，那我就不配姓雷了。 期待你的表演，雷少。 怎么，我表演的好不好秦总你会不知道吗？嗯 嗯。